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爱的潮水已经退，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 这个夏天，有人告诉你，2000万人假装在生活。这个夏天，听说非洲朋友感受到了北京的热情。这个夏天，开始流行 freestyle。 这个夏天，金都在听经典969。 经典969五周年。和你一起挑战下一个五年。 东四胡同原本杂乱无章的违建已不见踪影，两侧四合院的门楼也露出了原本的风貌，不少建筑的墙面贴上了青砖贴片。明年年底前，东城区东四3条至8条胡同的外立面将完成提升修复工作，到2020年，这片区域内的院落内外都将实现整体提升，其中东四4条77号将变身为原生态胡同博物馆。经典969，泽林带你听资讯。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9月17号的上午举行，将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为保障比赛顺利进行以及比赛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交管部门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同时145条公交线路将分时避让。2017年9月17号，奇遇 Pony 游戏积分赛亲子嘉年华即将开幕，这是一场前所未有属于小朋友的马术赛事，集吃喝玩乐看学于一体，更是一场极具特色的亲子嘉年华。本次赛事及大型亲子活动聚集众多亲子教育体能生活类的高端品牌，为孩子们准备了多样的互动游戏及丰厚的奖品。9月12号的夜间，北京市交管部门在京城高速公路京城路收费站主站设置检查点，对大货车严重违法行为开展专项行动。据悉，截至9月10号，一共2房货运车辆专项整治行动启动满1个月，全市的范围内共现场处罚货车违法行为9万余起。 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都比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使我更

被爱着，却又害怕付出会一无所有，总是羡慕别人过的生活，忘了自己也可以有很多选择，时间不会为我们停留，比想象快很多，爱情并没有像你想 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求之韵味莫过于古村落，一幅幅油画绚烂而有诗意，沉醉于心。未来的120天，国内最美的古村落，或许天堂也不过如此。第一个为你推荐的是龙脊山寨。龙脊梯田至今已有650多年的历史，依山而造，如诗如画的梯田，一层层从山脚盘绕到山顶。每到秋天，这里就像一座座金山，层层叠叠，一幅金色的画卷在眼前展开，让人流连忘返。蜿蜒的梯田如同一级级登上蓝天的天梯，像天与地之间一幅幅巨大的抽象画。每位看到这样景色的游客，心灵都会被深深的震撼。这是一种难以言表，一种被大自然的雄奇及人的伟力所吸引的震撼。龙脊古壮寨是一个古朴原始的世外桃源，拥有广西乃至全国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壮族甘蓝式吊脚木楼建筑群，古老而富有神韵。图瓦村是一个图瓦族聚居的小村落，这里的所有房子都是原始的北疆小木屋，村子周围有山峦森林，牛羊在草坪间自由徜徉，置身其中感觉非常清新放松。云雾飘渺的图瓦日出，晨光洒在树梢上，晨雾飘荡在山谷中，随烟升起，美轮美奂，非常震撼。秋天时，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开始变黄，山顶则皑皑白雪开始覆盖。上天把人类最后的自然留在了这里，蓝灰灰的空气中依稀可见细细碎碎的木屑，木栏杆依然是湿的， 草丛中的小水滩漂浮着极淡极淡的水汽，这里的一切显得都是那么梦幻。白哈巴村有着西北第一村的美誉，四周雪山环绕，尖顶小木屋随意地罗列在平缓的山坡上，牛马羊慢悠悠地四处走动，落叶松、云杉、冷冰白桦，各种树木包围着村子。九月开始，山村层林尽染，犹如一块调色板，加之映衬阿勒泰山的皑皑雪峰，仿佛是天神精心绘制的画。这里的秋天一点也没有文人骚客所说的萧瑟，反而有一种盛大的辉煌。木头建造的房子错落有致，金黄与火红肆意渲染着森林与平野，古老的图瓦人木屋都在诉说一个真真实实的童话故事。一不小心犹如进入美图画卷，白哈巴村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没有太多游客的惊扰，只有悠闲的老牛和欢愉的马儿，整个村落被秋色烂漫的群山温柔地拥抱在怀里。这个秋天，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旅行，那不如跟随969旅行者一起去感受这些地方的秋之韵味。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难免，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趁年轻一次多好。呜，要爱到第几个人，天天开开是问候，只能当下半辈子是哭是笑。要听听自己的心跳，还是不算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光着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大还是到不了，嘿、hey, 不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点早，有些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趁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是哭是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人生不算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要爱到第几个人，想下半辈子见过有早，要拼到第几回合，要爱到第几个人，想一想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 嘿、hey, 变成大人家记号，光脚到不了的地方，长大长高还是到不了，嘿嘿嘿，不想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 要拼到第几回合，那么能够不够我不知道，想一想下半辈子见过有点早，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求饶，想年轻一次多好。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只能当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还是不算无可救药，为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他是带宽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就是摩尔龙。摩尔龙致力于用先进的互联网和金融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有有有有 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